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四百二十章，呢一幕咁嘅情景，我哋睇到觉得匪夷所思。我同阿吕叔一时之间啊，瞪大只眼，斩都唔斩咁啊，掘住嗰一条咁嘅红绳。只见陈老爷子唔知几时啊，擘开咗双眼，手里边嘅赶尸铃就发出咗嘶哑嘅响声。呢一种铃铛同我哋平时听到嘅嗰啲铃铛声啊唔一样嘅，有啲啊闷哑咁，音色咧就唔清脆。而喺家下，嗰条红线一开始啊，直一直咁向前走，冇走两下，突然间停咗落嚟。未等我哋反应过嚟，嗰条红绳突然之间抬起咗个头，好似嗰啲玩蛇嗰啲艺人喺度玩蛇咁，抬起嘅嗰部分左摇右摆，揈下揈下，不断咁向前撞，做出咗好似想攻击咁嘅动作啊！ 走 五下之后。陈老爷子突然间咁叫咗一声，跟住嗰条带血嘅红绳猛然向前一飙，又贴住个台面移动起上嚟。呢一次就向住中间嘅罗盘行过去。我真系好惊讶咧，细声咁问阿吕叔讲：，喂，你啊见多识广，以前有冇见过啲咁诡异嘅事噶？吕叔啊谂咗一谂，压低把声讲。 我啊见过喺民间有一啲咁嘅收蛇嘅异人，凌空画符就可以召集到周围嘅蛇群，非常之厉害啊！ 讲话之间，嗰条红绳就已经爬上咗个罗盘上边，喺嗰个罗盘嘅正中央就放住一条嘅磁针。嗰条红绳去到咗嗰条磁针之下，陈老爷子突然间一停。忽然之间就将手里面嘅嗰个赶尸铃就向个罗盘上边一爪，苍老把声就透住一个严厉讲： 绝！ 随住佢嘅话音一落，我个鼻尖突然间就闻到一阵刺鼻嘅恶臭，跟住旁边嘅盗洞里面突然之间就捐咗一隻嘢出嚟，又吓咗我一跳。我定眼一睇，显然系一个成身紫毛嘅毒尸。呢一个毒尸一只手就已经冇咗手掌㗎喇，显然係俾我哋之前剁咗佢。而跟住个毒尸后边又忽然之间跳出一具乌黑青色嘅幼尸，好似孩童咁嘅，约莫一米高呢，一个咁嘅大头上边光捋捋布满晒一条一条好似嗰啲蚯蚓咁样样嘅青筋。呢两只粽子一前一后咁跳咗出嚟，企咗喺我哋事先摆好嘅黑布上边，喐都唔喐，两隻眼瞪到圆碌碌，嗰对眼珠就喺我哋屋入边嘅三个人身上碌嚟碌去，睇到人真係不寒而栗。上嚟佢哋应该就係受到咗陈老爷子嘅操控，从呢一个咁嘅千年密室里面捐出嚟。我细细一睇，见到嗰隻紫毛粽子身上边仲扎咗一啲咁嘅钻石块嘅碎渣，睇佢嘅样子可能真係破墙而出嘅。又话讲呢就隔行如隔山，眼前嘅呢一幕已经超出晒我哋嘅控制范围，所以我同阿吕叔就将个目光就望住陈老爷子。唔好睇陈老爷子係又黑又瘦，着住啲咁嘅土布灰衣，一副嗰啲咁嘅贫困农民咁嘅样，但系俾人哋嘅感觉就真系十分之神秘。我哋呢两日接触落嚟，佢嘅形象一直咧都系呢一个淳朴和善，又带住一丝谦卑嘅。但系呢一刻，佢苍老同埋拘扭嘅背脊就挺得直一直，神情就平静，俾人哋一种一切都尽喺掌握之中咁嘅强大感觉。这个前后的变化之大，真是令到我们啧啧称奇。在这阵时，陈老爷子就祭出了之前的那一碗鲜血，他拿着个碗走到了两具的炼尸之前。这两具的尸体和自然尸变的粽子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符咒。 嗰、那个光头嘅孩童同埋呢个毒师嘅身上都可以睇到一支类似好似啲符箓咁样样嘅花纹嘅。陈老爷子攞住呢碗血，右手食指同埋中指就并拢，染咗啲鲜血，就喺呢两具尸体嘅头上边，各自都画咗好似啲符咒咁嘅嘢。就系呢一瞬间，两个尸嘅眼里边就闪过一道嘅白光，跟住只眼球就唔再碌嚟碌去啦。直到家下，陈老爷子嘅身影就摇咗一摇，只手一震，血碗就跌咗落地。我以为出咗咩变故呢，我吓咗一跳，一个箭步向前，将就快要瞓低嘅人就即刻扶住，急急就向后退。啊，冇事冇事，哎呀老啦，果然就真係经唔起再咁搞作啊。我只係损耗得大咗啲啫，放心啦，呢两个练师已经係制服咗㗎啦。 一听佢咁讲，我先放心落嚟。我就扶住陈老爷子坐低咗之后，睇佢呢確实冇咩大碍，於是嗱嗱声同佢包扎咗手上边嘅伤口，跟住就叫陈老爷子守喺外边。我同阿女叔呢就攞上啲架撑，重新落返个盗洞。好快我哋又返去先前所挖到嗰个位置，只见到地面已经系一片嘅狼藉，全部都系碎裂晒嘅青砖同埋嗰啲土渣。黑蒙蒙嘅盗洞里面，我哋将个灯光就顺住向里面一打，见到里面就系一个黑蒙蒙嘅空间，一阵非常之浓厚嘅辛辣味道呢就喺入边传咗出嚟。一时之间亦都闻唔到再有啲咩尸臭味。女叔就对我使咗个眼色，当先就行喺前面。只见里面系一个四方形嘅密室，凭借住女叔丰富嘅倒斗经验，入去冇几耐就发现咗有好几道嘅机关，同我哋意想嘅就系差唔多。里面呢虽然系有机关，但系比起嗰啲大型古墓嘅配置，只要系小心避开，咁就冇咩危险嘅。喺第一间嘅密室里面就安置咗好多嘅嗰啲咩瓶瓶罐罐咁嘅嘢，里面亦都唔知装住啲乜嘅，大部分都已经碌晒个地上边支离破碎，里面嘅嘢亦都挥发到一干二净啦。跟住呢一间密室嘅正前方嘅仲有一道木制嘅门，显然已经腐朽晒。我伸手一推，佢就冧咗喺个地上边，扬起咗无数嘅灰尘。借住灯光，门后边嘅空间一下子就暴露晒喺我哋嘅视线当中。一眼望过去，呢度系一间更加大嘅密室，但系密室里面呢显然竖住一具一具嘅棺材。棺材嘅造型不一而足嘅，从四四方方嘅大棺材，再到呢啲圆顶弧形嘅棺材，造型唔一样，高矮亦都唔同。佢又冻晒喺呢个咁嘅密室里面，占咗大半个地方。每一口棺材都系冇封口嘅，所以随住灯光打过去，里面啲尸体全部即刻显示晒出嚟。大概由于呢啲系前人嘅尸体，所以呢打扮呢就好庄重。最近嘅一具尸体亦系着住黑色嘅殓衣，梳住条辫，但系面上呢就冇冚遮丑布嘅，而系有好多嘅符文。一眼望过去，呢啲古尸都系眯住晒眼，神情就唔系话好狰狞嘅，比起头先嗰两具练尸嚟讲，真系顺眼好多啦。呢啲咁嘅练尸，佢系处于练养嘅状态嘅，冇专门嘅法门嚟驱使，亦都唔会有起尸嘅危险。嚟之前，陈老爷子亦都叮嘱过我哋，呢啲棺木呢系按照年代嘅次序咁排嘅，亦就系讲我哋要揾嘅嗰一具千年护命嘅尸王，应该就喺最后一排靠左最角落嘅嗰一具。由于嗰个时候用嘅系汉材，所以啲棺木啊非常之高大，我一眼望过去，嗰度系一口大型嘅红漆木棺， 上边系刻住啲云纹，睇个样呢、这个棺木嘅主人嗰一辈应该系比较阔绰嘅。再对比起而家陈老爷子嘅状况嚟讲，应该就应咗一句老话讲话：风水啊轮流转，花冇百日红。皇帝亦有穷亲戚，乞衣祖上可能真系一个万户侯啊！我就指咗一指嗰一具大红漆木嘅云纹棺，我话讲：诶，喺嗰边。女叔啊，岌咗下头，我哋两个人啊，即刻兜过其他嗰啲棺材，行到咗呢一具千年护命尸王嘅前边，睇一睇呢一个棺里边嘅尸王嘅嗰一刻，我不由得就喝彩啊！哇，好一个尸王啊！佢真系身材魁梧，肌肉呢就鼓胀到好似铁咁，黑色嘅面庞，浓眉阔口，身着住黑底红边嘅大殓服，油光立令嘅乌黑长发啊披散开嚟，威杀啊十足，隐隐有一种大将嘅风采。如果呢一具咁嘅尸王真系翻生过嚟嘅话，真系非常之厉害啊！我同阿女叔啊对视咗一眼。我哋两个人一人一边抬住佢急急脚咁行出咗呢间密室，好彩呢就有陈老爷子相助，所以呢一次就好顺利。嗰具咁嘅尸王偷咗出嚟之后，陈老爷子就即刻将嗰两具殓尸啊摆返入去。我哋将呢个尸王啊收埋喺个床底下，再静鸡鸡咁将呢一个盗洞口就填返土。呢一间咁嘅屋，我哋亦都冇急住退，又连续租多咗一个月。咁样一嚟，一个月之后，新土就变成老土。咁喺后嚟再租呢间房嘅人呢，亦都冇办法发现有啲咩异常啦。跟住我哋就将个尸体都运咗翻去。呢一个运尸嘅过程其实唔系好难嘅啫。我啊照住尸王嘅体型，喺外边呢就买咗套衫裤鞋袜啊，同佢换上，然之后再剪埋嗰啲头发，戴翻副墨超，再笠多个遮阳帽，咁啊全身上下只有从个鼻到条颈嘅位置呢就裸露。普通人一睇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肤色啊黑啲、成面汗油嘅咁嘅男人。当日嘅晚黑，我哋又打住个手电筒，带住呢一具嘅尸王喺呢个乡镇公路嗰度步行。一路上，陈老爷子左手就攞住个罗盘，右手就攞住个赶尸铃，及住眼前嘅呢一个咁嘅尸王，浑浊嘅目光呢就好似透过尸王喺度睇到咩嘢咁，苍老嘅声音有啲沙哑咁讲： 呢一次应该系我呢一世最后嘅一次走尸啦，冇谂到仲能够请得喐呢个祖先嘅尸骨相助。 走尸呢系赶尸人自己嘅叫法，外行人呢系习惯叫赶尸。跟住就听到佢摇咗一下嘅赶尸铃，口里边啊低声咁喺度默念住，开始喺前边啊带路。随住佢嘅动作，尸王亦都跟喺后边行，身形就唔僵硬，好似个生人咁。我仲系第一次亲眼见到赶尸。之前我哋喺呢个阴阳楼布村，亦都系撞上过呢个赶尸长，不过嗰啲都系啲怨众子变出嚟嘅。我哋三个人慢慢就离开咗个镇，行走喺呢个乡镇嘅连接盘山公路上边，四周围都系大山，冇咩人家嘅。讲话倒斗碰上赶尸人会冲尸，但系呢个尸王真系不愧系千年炼养出嚟嘅，非常之听话。陈老爷子讲呢一具尸呢系护命尸，血脉相承，只系受陈家人嘅差遣，控制起上嚟非常之容易，就好似左手搭右手咁简单嘅啫。半个小时嘅车程嘅路，我哋就行咗两粒钟，终于就翻到咗陈老爷子嘅屋企。由于天色嘅已晚，陈老爷子年老啊体衰，已经系非常之疲惫啊，所以我哋亦都冇多问，嗱嗱声就冲凉上床瞓觉。第二日嘅一早醒嚟，我闻到一阵嘅饭菜香味。 琴晚黑行夜路消耗咗好多嘅体力，呢阵时个肚皮已经叽哩咕噜喺度叫。我起床一睇，原来系吕叔一大清早啊煮早餐。我向个台上边一望，做嘅系粟米粥同埋几样农家时令嘅小菜，香味啊四日，睇到我哋嘅食指大动。我哋三个人啊围埋食饭。冇几远就系嗰一句咁嘅狮王，就规规矩矩咁坐喺张凳上边。我觉得我哋三个人凑埋一齐，亦都真系够强大啊！对住一句布满晒尸油嘅千年老师，完全冇压力，饮饮食食啊毫无顾忌。陈老爷子咧仲猛咁夸吕叔系一个好男人，以后一定系得个老婆中意噶啦。